女鬼似乎彻底被激怒了，但是粉末使得她身上起了许多水泡，她疼得咬牙切齿，浑身散发出死鱼腐烂的味道。安宗没有时间看着现场版的下水道美人鱼，咬牙一使力，盒子总算开了。玉璧本身是乳白混合着黄绿色，上面没有任何装饰，是一块浑然天成的圆环玉璧。那玉冷得要命，和它比起来，冰雪和四周的气温根本算不了什么。接触的一瞬间，安宗的灵魂就像是被抽干了一样，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腿似乎和这雪地连在一起，所有的东西都要凝固了，就像窒息在冰冷的冰水中。或许就是他正在把所有的阴气都吸到自己身体里。此时安宗已经无法正常呼吸。那个女鬼看到玉璧，鬼哭狼嚎的大叫，她身上的另外两个脑袋也在喊叫。安宗双手捧着玉璧跪倒在地，手的颜色都变了，皮肤慢慢变成了玉的颜色，四周感觉充斥着一种仿佛万物都要被石化的气息。而女鬼在痛苦地扭曲着，她似乎在缓慢地融化，一点点地瘫软下去。最后在她肥大的躯体中出现了三具骸骨，两男一女，穿着秋天的衣服。白毅看着安宗的样子，知道事情有些不对劲，立刻叫他把玉放下。但安宗已经没有办法放下他了，他像是吸在手上一样。不，他在把他同化。安宗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接近玉质了。白毅见状奔过来，安宗马上大叫： 别过来，是这个东西会把人同化。 不过白毅没搭理他，非但没停下来，速度反而还快了一点。不过他一把将他抱在怀里，嘴里念到那句纸片上的诗文： 千木入归寻荒冢，四龙入水蓝阴魂，八方聚气魂不散，北尊龙源镇仙皇，万物之灵皆为玉存，今日祭祀以谢北尊。 反复念了几遍，安宗渐渐地感觉能动了，手上的玉璧滑落在雪地上，但是身体里那股阴寒的气息让他浑身发抖。安宗咬紧牙齿，防止他们没出息的磕磕碰碰。白毅搂着他，轻拍他的背，低声安抚道： 没事了，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完成了诺言，一切都结束了。 安宗抬头看着白毅，勉强向他点了点头。白毅于是松开他，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他身上。安宗动了动手指，发现手指居然被冻僵了，连弯曲也做不到。这几百年的阴气居然能聚集到这个程度。白毅看着他滑稽的样子，轻轻笑了。他抓着他的胳膊塞进袖子里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安宗被他抱在怀里，有些不太好意思，但是白衣身上传来的温度又让他舍不得离开。看着天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虽然是阴天，但是太阳淡淡的余晖把湖面渲染得极其迷人。就在湖中央，有那么一叶小舟荡漾在湖面上。白衣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轻声说： 该回去了，这事儿算是完成了。 回去，我要吃火锅，我还要喝肉汤。 好。 白毅笑着说好，然后扶着他顺着南边的山路下去。因为有台阶，和前面爬岩壁完全不能比，但安宗却因为僵冻和受伤走得十分吃力。到了渡口，那船夫早就等在那里抽烟了。他看两人像是逃难一样，连忙过来扶，然后问道： 出了什么事儿？ 白毅摆摆手说： 不小心滑下山了。 他并没有告诉船夫之前遇见的事，船夫眼神有些异样，沉默地点点头，最后感叹他们命大，于是让他们上船，快速地往回滑。 回来的时候湖面十分平静，没有遇上那些暗流，船夫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很快就到了岸边。付了钱和船夫告别，船夫撑起桨，消失在浩渺的湖水之中。回到旅游景点的安全室中，工作人员看他们一身的伤，马上给他们进行了包扎，还打电话给当地医院。两个人简单的说下去了湖心岛，在那里不小心滑下山跌坏的。安全室的工作人员里有一个大爷，他一听他们打湖心岛回来，立刻惊讶地张着嘴： 哎呀，你们怎么能去那里？哎，哪个王八蛋破例了啊？我们这里都下了死规定，不许带人上岛。 安宗和白毅对望一眼： 是吗？就是一个中年船夫，皮肤有点红，块头很大，额头左侧有一块硬币大小的伤疤。 大爷手里的杯盖子哐啷掉在地上，他惊恐地说： 怎么可能？他早在去年秋天就因为带三个大学生去岛上遇到暗流死了呀，尸体一直没有找到啊。 安宗脖子一麻，颤抖地问： 你三个大学生是不是两男一女？ 大爷看着两人没有再说话。此时安宗透过安全室的窗户，仿佛看见在湖中央有那么一叶小舟飘荡在广阔的湖面上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播出。我是主播蝎子来来。 年关将至，这个时候即使天气再阴冷，中国人也都会风风火火地准备过新年。乐呵的劲头逼退了三九寒冬，很多人都把喜事赶在这个日子办。办公室里的女老师就有好几个准备这时候结婚。前段日子他们天天像得了相思病一样守着那本台历，希望大喜日子快些到。但也真奇怪啊，这个时候除了喜事特别多之外，丧事也很频繁。估计是天气太冷，好多体弱多病风烛残年的老人家熬不过年底这道坎儿。出门看到好多人的袖子上都带着黑色的布，脸色苍白，一点儿也没有过年的喜气。过去的人都说，人生来有两大喜事，一是结婚可以组成家庭，开枝散叶，另外就是死亡，两者并称红白双喜。安宗一直不明白，死人了还能叫喜事？难道是恭喜他早生极乐，终于可以摆脱人世苦难？盯着屏幕无聊地刷着游戏，安宗脑子却在漫无边际地思考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好像这都已经成习惯了。去过千木湖之后休息了好多天，本来应该回家过年，却因为这一身的伤而作罢，否则回去让父母看到还以为他去阿富汗打仗了呢。白毅也没回家，照他的说法是，现在过年已经没有过去的年味儿了，过不过都无所谓。而且留安宗一个人在宿舍他也不放心，于是两个大光棍还得在一起过年，也够尴尬冷清的。就在游戏即将完成任务准备领装备的时候，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安宗匆匆地把画面最小化，然后耷拉着拖鞋就去开门。他以为是白毅忘记拿钱包，他说要去买些年货回来。虽然只有两个人过年，但该有的东西还是需要的。安宗对这些不讲究，也懒得大冬天出门，就独自一个人猫在家里折腾自己的网络游戏。搔着有些长了的头发，安宗边拉门边说道： 哎，你烦不烦呢？我这里正关键呢。 然后开了门才发现，那里站着的根本不是白毅，而是一个清瘦的女孩子。一头齐肩的长发，穿着黑色的呢绒大衣，围着白色的围巾，看着挺秀气，就是脸色苍白了些，没什么生气。一看是个陌生女孩子， 安宗连忙改口。 不好意思啊，师傅，我以为是我朋友，你找谁啊？